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植物是生命的主要形态之一，地球上已经知道的植物种类有30多万种。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是地球上最普遍、规模最大的反应过程，为植物的生长提供能源，为人类和动物提供食物和氧气。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节目今天播出一点植物学，解读我们生活当中常见植物的陌生之处。节目嘉宾史军博士，玉米实验室创始人，中国植物学会兰花分会理事，科学松鼠会成员。一点植物学，植物人史军博士现在开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知识开讲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时间当中啊，我们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前几天刚刚过完中秋节，现在呢十一的假期很快就要来临。节目的一开始，刘莎先预祝所有的听众朋友节日快乐。我知道很多的朋友啊，在这个时候已经做好了假期的安排，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啊，还没想好怎样度过这样的一个悠闲假期。希望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大家会有所启发，到户外去走一走，去看一看。看什么呢？很多人都说北京的秋天是一年四季当中最美好的一个季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在这个秋天在北京欣赏美景。到了北京的秋天的时候，有一种花儿大家一定能够想得起来，这就是桂花。虽然在北京啊，桂花并不是很多，但是因为八月桂花香这句话真的是很多人都知道，所以到了秋天大家最熟悉的一种花就是桂花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请来植物学家史军博士和大家聊一聊我们身边的常见的一些植物的陌生之处。一点植物学又要开讲了。史军博士你好，八月桂花香。 八月桂花香啊，刘莎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啊，真的很香啊。这期节目还没开始，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们都闻到这个香气了，是吧？ 大家是从桂花鸭、桂花茶还有月饼里闻到的桂花的香气。 对，也有桂花糖的月饼，是吧？啊，这月饼吃了有那么一段时间了，是吧？这家里面还要奋战呢，啊，但是这个桂花啊，不仅仅是吃的啊，在路边最近啊，在很多地方其实都能闻到它们的香气，特别是如果我们去植物园的温室的话，那正好是这个时间段是在开花的。 很多的桂花，我说的是北方的桂花啊，大家想要闻花香的话，北京你只能去室内了，因为在室外啊，桂花好像存活不了。 对，特别是越冬越不了啊，关键是在这儿啊，其他的时间段都还好，但是在冬天的话，它是无法忍受北方的这个严寒的冬天啊，特别是一个干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这是桂花生长的一个大忌。所以整个的在我们国家的桂花的分布大概也是在长江流域以南了。那长江流域以北的话，其实就很少栽种在这个露天的呀，或者说行道树的这样的一个区域了。 我们刚才说到的啊，八月桂花香，先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吧，这桂花它为什么那么香，而且那个香味是特别独有的。 对对对对，那桂花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啊，它这种香味显然不是为了 我们人准备的啊，这是毫无疑问的啊，因为人家出现在地球上的时候，这地球上还没人呢啊，这个香味呢，其实啊是都是为了吸引昆虫来出现的啊，因为它本身它的花朵不大啊，我们去看那个桂花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其实不大，那个花很小啊，那它就需要一定的吸引昆虫来的一些方式。这里面就说到了它这个要有一些独有的这种香味儿，浓烈的香味儿，而且这个桂花树这个香味儿特别容易招虫子啊！我曾经在这昆明植物园看见过一大棵桂花树，你站在那个桂花树下面就能听见一种像鼓风机一样的声音 啊， 就是那种呜、哦、那种声音。啊，你说哪有这么多声音呢？你抬头一看，哇，整棵树上全都是蜜蜂，就是全都是蜜蜂，就满满的全都是蜜蜂，就是那种像鼓风机一样声音，就是那个蜂群发出来的，啊，你可以见它这个吸引力有多大。 所以说，按道理啊，如果是这么多的蜜蜂来给它传花粉， 嗯， 通常情况下植物为什么那么香啊、 嗯、 那么甜呢，是为了吸引这些昆虫，不论是蜜蜂也好啊，蝴蝶也好，来给它传花粉，然后它好繁衍后代。 对。 所以说我怎么从来没看见过桂花有果子呀？ 其实是有果子的。 有果子吗？ 其实有果子的。遗憾的是这个桂花的叶子啊不是很特别。 嗯。 就是过了花季以后，你认不出它在哪儿了。或者说在它结果子的时候，我们很难跟它的开花的时候形象对起来、 嗯、 啊。那好多时候我在微博上都被问这个问题，说这个植物人史君，哈哈，这个我都看见了一个奇怪的果子，看这个能不能吃啊、 嗯？ 或者说有的朋友知道啊，家里那一块种的确实一棵桂花树，然后不知道哪天冒出来一大嘟噜。这个紫黑色的这种果子，说这东西到底能不能吃？能不能吃呢？这个其实啊，反正也没啥毒，但是呢，但是这个还是不要吃了，因为我尝试过，因为我尝试过这个刚刚咬开这个皮儿的时候啊、 嗯， 是甜的， 嗯， 就刚咬开皮儿的时候是甜的，但是突然就在你这甜味还没到舌根的时候，就它突然就发现。这是苦的啊，这苦味就袭来了、 哦、 接着就是麻味儿啊，所以整个的舌头就是那种又涩又麻的那种感觉啊，它一点都不好吃。 感觉就是吃了一个蘸糖的花椒。 对，这蘸糖花椒还算是比较温和的比喻啊、 嗯、 反正吃起来很不爽很不爽，然后要漱好长时间，色麻的那种感觉才会退去，所以大家还是不要去打这个桂花果子主意了，其实没啥可吃的。 那如果把这个桂花果子摘下来，它能种出一棵小桂花树吗？ 可以可以，这个是可以的啊。那只不过作为一种两性化植物而言啊，它这个种子啊都是经过重新的组合了，是不是能还开出来那么好的花不确定啊、 嗯、 这个是不一定，但是如果你想尝试培育的话，肯定是能长出来一个开花的一个植物的啊、 嗯、 这个当然肯定也是桂花了。 肯定也能出来桂花蜜了、 啊、 肯定也能做了桂花月饼了、 啊、 我们刚才谈到的啊，是桂花吸引人的非常浓郁的香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嗯、桂花树是一种什么样的植物。 桂花树啊，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啊，我们如果搜这个桂花的话，其实在中国的植物史上检索不到，没有这个正式的名字叫桂花的。那它叫什么呢？它实际上叫木犀。 啊，木犀。 对，犀牛的犀，或者说是木字旁加一犀牛的犀。 嗯， 叫木犀。啊，这木犀呢很有意思啊，木犀跟我们平常吃的一种菜有关系。 你说木犀肉是吗？ 对，木须肉。啊，哎，这很有意思啊，我们现在叫木须肉，木须肉实际上是一个误读啊，现在饭店餐馆的那个菜单上写的都是木须肉，须要的须、 嗯、 啊，龙须须子的须，其实不是的啊，最早是叫木犀肉。 为什么起这个名字？ 因为这个木须肉啊，你想它是用什么炒的呢？就是鸡蛋和肉片吧。 还有黑木耳、 偶尔是加黑木耳、甚至有些人还加黄瓜，那都是后来的延伸品啊、这都不太正宗啊。正版的其实就是鸡蛋炒肉片，那鸡蛋呢炒的有讲究，不是说摊成一鸡蛋饼和在这肉片里面，它其实正宗的炒木须肉的时候，那个鸡蛋要炒的非常的散，然后就像星星点点的桂花点缀在肉片上，所以叫木须肉。 所以现在我们改良了，里面又加了木耳，加了黄瓜，还有加了黄花的， 对， 总之变成了木须肉。 对，这变体了啊啊，向前延伸了一步，变成木须肉了啊！ 大家现在应该一下能记住啊，木须是一种什么样的植物？开小黄花的，叶子也不是很大，然后结的果子千万不能吃。 对，它其实就是桂花。 说到了桂花树，很多朋友都认为它是中国原产的一种植物。 是中国原产。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FM 95.4 AM 603，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植物是生命的主要形态之一，地球上已经知道的植物种类有30多万种。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是地球上最普遍、规模最大的反应过程，为植物的生长提供能源，为人类和动物提供食物和氧气。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节目今天播出一点植物学，解读我们生活当中常见植物的陌生之处。节目嘉宾史军博士，玉米实验室创始人，中国植物学会兰花分会理事，科学松鼠会成员。一点植物学，植物人史军博士现在开讲。八月桂花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植物学家史军和大家聊一聊四桂，说的是四种带桂字的植物。我们从桂花树开始讲起。史军博士谈到了桂花树是原产于中国的，而中国人对桂花树很早就有记载，比如说月亮里面就有一棵桂花树，那说的是啊，吴刚和嫦娥因为爱情，所以被玉帝惩罚，命令他啊去砍倒这棵桂花树，才能够重返南天门，也能够和嫦娥相会。这棵桂花树还有另外的一个名字，叫做不死之树。什么意思呢？这棵树非常的高大，然后吴刚去砍它，每次砍完之后啊，树上的伤口就会愈合，所以吴刚永远也砍不倒这棵桂花树。而在很多的记载当中啊，除了称呼这棵树叫桂花树以外，还称呼这棵树叫做月桂。在上节目之前啊，植物学家史军博士特别给我补了课，告诉我说呀，吴刚砍的那个月桂树和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四桂当中的一种月桂树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这是因为除了桂花树以外，还有另外的一种树，它的名字也叫做月桂。同样，它有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这是一个古希腊的传说，说的呢是阿波罗和达芙妮。达芙妮不爱阿波罗，他就躲避阿波罗，最后呢变成一棵月桂树。阿波罗因为中了爱神丘比特的爱情之箭，所以在达芙妮变成了月桂树以后，还是痴情地拥抱这棵树，还用月桂枝做成桂冠每天佩戴，当然还用月桂啊做了很多的东西，比如做成琴啊，做成了剑匣。 月亮上这棵树究竟是什么树啊？这个有争议啊。 必须桂花树。 桂花树不是那么耐砍呀、对，因为桂花树砍了以后就没了呀，是吧？ 这就跟那个传说中的那个华盛顿是不是有一个小斧头把自己家门口那个樱桃树给砍了？ 必须得砍了呀，要不然书里这篇课文怎么办呢？ 对，这个说法啊，其实都存疑啊。月亮上嘛，很多人说这个月亮上这可能不是桂花。首先，第一个桂花树它长不了那么高，它本身都是一些这个大一点的灌木呀，或者是小乔木啊，你长到非常高的在那儿砍呀砍的，这个比较少，所以有这种提法说就是那个月桂树。 是月桂树、 啊、对，月桂是可以长到比较高的。 问题是、啊、刚才我们说到了桂花树是中国传统的植物。 对， 月桂树是中国传统的植物吗？ 月桂树倒真不是中国传统的。 所以月桂树不能上中国的月亮。 对，这个怎么说呢，月桂树在我们国家其实在很久以前也都开始啊，也都开始来食用了他们的这个叶子呀，啊，包括他们的这种茎皮啊，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香料来出现的。但是呢，这个确实是从西方传来的，因为西方的人更重视或者说更愿意去用他们来做一些事情。什么事情呢？比如说我们经常听一词儿叫桂冠，是吧？啊，那为什么是叫桂冠呢？我们现在到今天为止，就是冠军的那个头上，就是特别是奥运会的时候，那冠军头上都还要带一个那个树枝编的那个环儿，是吧？ 现在很多人都认为那是橄榄枝。 哎，对，现在的确实是橄榄枝。就是现在编的很多人确实是橄榄枝，因为现在的就是象征和平了嘛，是吧？但是在很久以前，在最初出现这个礼仪的时候，那个时候。确实是用月桂的枝叶来编的，所以嘛就叫桂冠嘛，桂冠就是戴在头上的这个装饰。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就是因为它是用月桂树的枝叶来编成的，地位啊在传统上是很高的。 我们刚才说到了啊，月桂树是一种什么样的树，但重点是谈到了它的地位。那么到底月桂树是一种什么样的树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这个月桂树我们今天不是特别多的叫它的这个名字啊，但是不代表说它少出现在我们的这个生活中。我们生活中其实特别的常见。 你周围看见谁带了一个月桂做的装饰物了吗？ 那倒不至于出现在平常的装饰上啊，但是吃饭的时候很容易碰见。 我没吃过炒月桂什么的呀，我也没吃过。 肯定见过啊，一个出现在哪儿呢？一个出现在麻辣香锅里面啊，另外一个出现在这个炒这个十三香的小龙虾里面。这个或者说麻辣口的小龙虾里面这都有啊。另外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出现在这个重庆那个红汤的这个火锅里面。你这个时候你注意观察这些菜肴里面啊都会有一些叶子。 啊，没错。 啊，那叶子不是随意扔进去的啊，叶子也不是树上掉下来的。 是干树叶子还是？ 对，都是干的啊，我们把它叫做香叶。啊，这香叶呢，其实就是月桂的叶子，啊，它并不是随意的啊，路边揪的这个叶子给撂进去了，为了好看，并不是，它实际上是有自己特殊的那种气味的啊。如果我们拿一片叶子稍微的嚼一嚼的话，就能感受到一种类似于八角的那种辛辣味那种感觉，但是这个东西不能放多。特别是煮汤的时候不能放多，煮汤的时候放多的话，这个就苦了，它有非常浓的这种苦味儿啊，不像我们放的这个八角茴香，它不会有那么强的苦味儿。但是这个香叶啊，我是真试过，之前不知道它这厉害，所以这个炖牛肉的时候啊，就放了一大把，咔刷进去，然后结果这牛肉汤就没办法喝了， 主要是这个月桂的叶子啊，叫香叶，它的这个刺激的味道太浓了，是吗？ 对对对，它一个是刺激的味道，另外一个就是它本身的这种苦味啊，真的是你越煮它这个味儿就越浓啊，这个感觉是不好的。 我在这儿给所有的听众朋友来提个醒啊，前面我们说到了啊，八月桂花香，这桂花啊香香甜甜的，很多朋友都特别喜爱，说我到时候冲水喝也好，或者我做什么的时候多放一点儿。史军博士呢在前面对于桂花也没有什么异议，您愿意放多放啥就看您的口味了。 对对。 但如果史军博士特别不建议大家吃的啊，比如说桂花的果实，比如说刚才我们谈的这些香叶啊，平常我们炖肉或者是做麻辣香锅的时候放个三五片，您非要放个不能说放三五斤，您放个三五两也受不了。 对对对对对对，如果说您真的是干炒啊，那你多放点也我未尝不可，但是如果是炖汤的话，那真的还是适量啊，一定要适量。 所以我们来回顾一下香料它到底是起什么样的作用的。香料的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啊，通过它一些小小的调节，大家注意啊，那调节绝对不是说你放完这香料以后这牛肉你吃哎呦怎么成胡萝卜味儿了或者你再放点什么调料，哎，这鸭子肉啊它突然变成桃味儿了，它不会有那么大的改变的。 对，这就亏了是吧，好不容易弄个肉变成植物味儿了 但你也可能你炖一锅胡萝卜你放点调料一尝，哎，这变成烤全羊的味道了。 我想要这种调料 它呢是为了掩饰不同的这种食材它本身都有一些不太好的或者说被我们人类不太接受的味道，通过它们的这种香辛的或者说比较刺激的味道呢去遮盖原本的食材的味道，但绝对不能说把原本的食材的味道全都改变了，那就真的是你得放个三五两的香叶进去了。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不是为了吃这个香料而吃香料， 对 啊，其实它都是一种平衡，啊，它不是说我们就哪个味儿啊比较的冲，我们就只冲着那个冲的味儿去了，但它不是这样的事情。 说一个特别重点的问题啊，你看在我们前面说到了啊，西方那么有地位的月桂树，到了中国我们经常用它的叶子啊当调料，那在西方这种叶子是不是也是一种常见的调料呢？他们怎么使用呢？ 西方也是一种调料啊，但是他们这个使用呢就不像我们这样子的一个那么的频繁是吧，它实际上是也是作为一个炖肉啊或者说腌制的一些基本的调料来使用，但是就不是我们这么样的频繁，它使用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用的它的亲戚，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这个肉桂了啊，这个不是月桂了，是肉桂，这很奇怪是吧？为什么这个一字之差它有区别吗？还真有， 哎 啊，这月桂呢是他们原产的，这肉桂呢？这就变成亚洲原产的了啊。 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来的是各种桂专辑，前面大家听到了啊有桂花，我们刚才又说到了这个月桂，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要谈到另外的两种桂到底是什么呢，稍后的时间当中啊史军博士给大家带来答案。前面说到的八月桂花香啊，说到的是我们传统的中国的桂花树栽培的地域啊是有很多的限制的，比如说你那儿不能特别冷，北京吧为什么只能室内看桂花呢，是因为到室外啊它过不了冬就死了。那月桂在欧洲的这个种植的范围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月桂树出现的集中的区域是在地中海区域，那所以地中海区域也有一些特殊的这种地理的这种气候是吧，它是一个典型的冬季温暖多雨夏季炎热干燥的一个气候，这跟我们这个中国的东亚区域的这雨水的分布正好是相反的，我们是夏季的是高温多雨啊，冬季是寒冷干燥啊，所以如果真的把这个东西挪过来的话它也长得不太好啊。 所以在中国的绝大部分地方应该都种不了月桂树。 对，就长得不会很好啊，就包括油橄榄这个东西一直以来我们都想把它引入嘛，作为一个木本的油料作物来引入啊，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油料作物的补充，但是在国内呢除了少数的几个地方勉强能种植一部分吧，但是绝大部分区域其实 都还不太适合种这个东西，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说了，我们的这个雨热的搭配跟地中海区域恰恰是相反的。那这种大的气候其实是很难改变的。 月桂树开花吗？ 当然开花了。 香吗？ 肯定不是桂花那种香。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史军博士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各种的桂，说的都有什么桂呢？是有前面谈到的桂花，还有月桂。后面节目当中呢，我们还谈两种桂，这两种桂呢，和我们日常的生活饮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欢迎听众朋友在音乐和广告过后继续收听知识开讲节目，继续跟史军博士一起学习植物学的知识。 出声音，精彩没结局的戏，我们像不像电影？当看着我的人都散去，我才看见我自己。紫藤花，迎风行驶，日升夜照，越向城墙去开。小声就月牙，紫藤花，半醒身在旋转木马，乐园已不再喧哗，还念念不忘旧情话。最爱你的人最难忘记，因为还留下梦境。最浪漫的人最难清醒，无心谁无情。 与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分享知识，传递快乐。让我们相约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欢迎来到恐龙博物馆，您现在看到的是一只史前霸王龙化石。 霸王龙学术译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植物是生命的主要形态之一，地球上已经知道的植物种类有30多万种。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是地球上最普遍、规模最大的反应过程，为植物的生长提供能源，为人类和动物提供食物和氧气。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节目今天播出一点植物学，解读我们生活当中常见植物的陌生之处。节目嘉宾史军博士，玉米实验室创始人，中国植物学会兰花分会理事，科学松鼠会成员。一点植物学，植物人史军博士现在开讲。知识开讲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今天我们的节目呀，从八月桂花香开始，我们给大家带来各种的桂，像前面说到的桂花还有月桂。那接下来史军博士，咱们今天有四桂， 还有两桂是吧？ 对啊， 都很贵。还有肉桂和桂皮。 说桂皮大家特别熟悉啊，谁家厨房里不放几节桂皮呢？ 炖肉料是吧？ 说肉桂，史军博士，这东西我见过。 肉桂肯定见过啊。如果说广义上来说啊，我们吃的桂皮也算做肉桂啊，但是它不算真的肉桂。这肉桂在哪儿呢？这肉桂是通常出现在这个西方的一些这个菜肴和甜品里面，特别是甜品里面。如果说我们去很多的这个西式的这种糕点店啊、甜品店啊，你会有这种肉桂撒着肉桂粉的一些蛋糕，或者说甚至是咖啡啊，他们习惯在一些咖啡里面会加肉桂粉，特别是像一些糖奶比较重的，像这个摩卡这一类的啊，这一类的咖啡上面可能会撒一些肉桂粉来调和一下这种这个甜腻的这种口味儿。 特别庆幸啊，史军博士呢在今天做节目之前给我做了一点简单的科普，否则的话其实我原以为我们今天四桂是怎样的四桂呢？桂花树上面长的花儿 叫桂花， 桂花蜜可以酿桂花蜜， 对， 然后把这个桂树叶子的叶子给拔下来就能变成香叶， 对， 然后桂树皮那必须是桂皮了。我就死活想不通肉桂是桂树的哪个部分。 对，那没不能长肉是吧？啊，那不能说就冒出来一家肉桂树上的腊肉，这叫肉桂，也不是啊。 前面史军博士也特别跟大家说过了，月桂和肉桂啊，在西方呢是比较常用的两种调料，而 肉桂呢，它的这个味道啊，和月桂是不太一样的。 对， 就是和月桂树的叶子啊，香叶是不太一样的。那么，跟我们家讲一讲吧。尤其像我这样的，可能此生都没有见过肉桂的人啊，这肉桂的香味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香味？为什么都是常用的调料？一个呢，只能用来炖肉，而另外一种呢，不仅能炖肉，还能放到咖啡里，放到甜品里，那是炖肉味的咖啡。我现在想一想，都觉得这个事情好诡异啊。 是的，第一次喝到这样的咖啡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好奇怪啊，这不就是把咖啡跟十三香兑在一起的感觉吗？啊，这个感觉实在是太诡异了，是吧？但是你喝的时间稍长了以后，就会感觉不一样了啊，就觉得哦，这还挺特别的，它这个味儿。因为肉桂啊，它有非常非常明显的这种个性特征。首先它跟这个八角茴香的非常像，就是那种我们平常叫的大茴嘛，大料这种味儿，有这种特征的味儿。另外呢，它跟八角茴香还不太一样的是，它有一点点辛辣的味儿，有一点点辛辣的味儿，但是它又不像辣椒那么辣，更类似接近于胡椒那种感觉的，就是那种辣味儿。所以它整个的后味呢又非常的甜，就是它有一种非常甜的这种感觉，就像大料吃到嘴里那种甜腻的那种感觉，是吧？但是它又不像大料那么样子的甜，就整个给人感觉啊，就是肉桂还是比较温和的啊。如果经常喝它这个喝的泡的茶呀，或者说饮料啊，或者说咖啡啊，你习惯以后会觉得哦，这个味儿还真的还是挺好的啊，也会逐渐接受啊。因为在西方，它确实有这种茶啊，特别是在一些这个中东的区域啊，就包括中亚这些区域啊，我们国家包括我们国家新疆这些区域，很多地方都喝这种茶。这茶是啥呢？其实肉桂是主料，这里面添了好多好多的肉桂，然后呢，还有一些这里面可能还掺杂了一些像丁香啊，像这个肉豆蔻啊，像这个茶叶啊，是吧？越听越像是煮茶叶蛋的料， 不，越听越像是十三香煮茶。 但是如果真喝习惯了，这个味儿还是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刚才史军博士在说这段的时候，一下让我想起来了最近一段时间风靡全球的叫做雪糕蘸老干妈。相信以后十三香冲茶也会火热的， 对， 在全球各地啊都出现。 啊，这个有点类似啊，有点类似。但是这个的传统啊，其实一直以来就是一个传统啊，就是西方人，因为西方人特别好这口。为什么是这样说呢？其实现在的这个资料的一种考证嘛，就是我们原来以为这个香料的贸易大概也仅仅是从这个中世纪以后才火热起来，但是实际上并不是。就是在罗马帝国兴起之前，这个香料贸易就存在了。而当时这个香料贸易什么呢？这里面就几个重头嘛，一个是胡椒，一个是肉桂，一个是这个肉豆蔻，还有一个是生姜。听起来很奇怪是吧？这样的配搭，这些东西都不是欧洲原产的，这全都是产自于亚洲，包括印度啊，包括这个现在的我们叫东南亚的这个印尼的这个群岛啊，马来西亚的群岛啊，这些地方产这些香料，要运送很多很多很长很长的路，到了欧洲去。那当时的欧洲人其实特别的好这一口，就特别喜好这一口啊。一个是因为这个东西吃下去以后确实能调节这个口味儿，作为我们的这个调料嘛，我们中国人也是这样，要不然炒菜为什么发明十三香呢？ 你为什么你炒菜不是不都天天用那个盐煮煮就吃了是吧？ 或者我们再说一种特别朴素的想法啊，就是啊，以前没有这些调料的时候，那些口味的菜都吃了好多好多年了。现在有了这些调料，我们吃个新鲜。 对， 很多人在饭菜的选择的时候啊，经常愿意尝试一些比较新鲜的食物。我说的是不是说那个饭菜腐败变质啊，那个新鲜，而是说新鲜口味的新鲜。 对， 再有另外一种，有一些调料它们确实是有发散的一些功能的，吃完以后身体会觉得挺舒服的。 对对对对，就是说那个肉桂吧，这个东西就包括生姜，其实你吃下去以后还是会有一些舒服的感觉啊。那肉桂里面含有这肉桂醛，肉桂醛就是一种比较带来这个辛辣口感的这种化学物质，这种化学物质呢吃下去以后，对于我们的肠胃的这种蠕动啊，包括血管的扩张啊，这些都有一定的作用，所以你喝了这个肉桂茶以后会感觉到这个胃里边暖暖的，而且整个的消化也会顺畅好多啊，特别是吃了大量的这种烤肉以后，来杯肉桂茶，哎，这很舒服啊，这个是有关系的。 也就是前面吃了烤肉以后觉得还是没特别饱，所以后面再来一份肉桂茶，把不饱那一部分都通过这个肉桂的味道给弥补了。 对，这个有关系啊，这个一个是生理上的一个需求，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在当时的欧洲啊，包括说文艺复兴以后工业革命以前的这个欧洲，这当时用的肉桂都是干什么的，都是炫富的啊，就是炫富啊，就是谁家的这个肉桂多，谁家的胡椒多啊，这就是富人，这是代表身份的象征。这跟其他的那个穷人不一样啊，这个就是纯粹是炫富啊。他们甚至有一个这样子一个传统啊，借债人的一个钱啊，有借条，有觉得想炫的时候直接把这个借条烧了。这但是这不是随便烧的，他先拿那个肉桂点一堆火，然后把这个借条放在这个肉桂的火上烧了，就显得自己好豪气，是吧？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吗？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植物是生命的主要形态之一，地球上已经知道的植物种类有30多万种。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是地球上最普遍、规模最大的反应过程，为植物的生长提供能源，为人类和动物提供食物和氧气。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节目今天播出一点植物学，解读我们生活当中常见植物的陌生之处。节目嘉宾史军博士，玉米实验室创始人，中国植物学会兰花分会理事，科学松鼠会成员。一点植物学，植物人史军博士现在开讲。这是开讲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史军博士和大家聊聊四桂。哪四桂呢？桂花、月桂、肉桂、桂皮。哎呀，刚才我们说到了啊，不论是用肉桂冲茶也好，还是用肉桂做甜品也好啊，这都是西方的一些吃法。我始终感觉我好像迄今为止，我活这么大没吃过肉桂味的甜品，我也没喝过肉桂做的茶。我在中国，我的饮食当中会出现肉桂这样那种调料吗？ 会，但是出现的不是这个正版的西方人用的这种。 嗯， 我们正版西方人用的这个叫西兰肉桂。啊，为什么叫西兰肉桂呢？它实际上是就是西兰这个岛嘛，产的啊，西兰肉桂，它跟我们中国产的这个正版的肉桂，有一点区别，因为西兰肉桂， 如果熟悉这个烘焙啊，做西餐的朋友就更熟悉一些。这种西兰肉桂它的皮儿比较细，就是皮比较薄薄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它更薄。但是我们的中国的这个桂皮或者说中国版的肉桂就很粗糙，这个皮很厚，就是我们在超市里面那个调料架里面看到的那种，那就是真的我们吃的桂皮了啊。这是两种东西。其实 停一下，史军博士，我已经晕了啊。刚才咱们不是讲肉桂吗？磨成粉的，撒在蛋糕上的，撒在咖啡里的， 对， 怎么一转眼又变成炖肉的？ 那个抹在咖啡，就是咖啡甜点上，那是其实就是西兰肉桂 啊，产地不一样的， 对，产地不一样，也不是一个物种啊。就是你这样来分吧，通常来说用在甜的地方的，或者是西方人更多使用的，都是那种细皮嫩肉的西兰肉桂。而我们中国呢，这种肉桂西方人也用，但是就用的不像那个用途那么广泛了。 两种肉桂啊，一种细腻一点的，另外的一种呢豪放一点的，他们的口感差距有吗？ 有，这个口感差距还挺大的。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桂皮啊。我们中国的这个桂皮，通常来说，它的这种苦味儿和辛辣味儿更强，就是非常的刺激。在节目上半段，我们曾经提醒大家啊，说这个香叶不要随便放，这桂皮更不能随便放，一小段就够了，别贪心。这个一小段下去以后，基本上你这个一锅的炖料，也就是味儿是足足的啊，但是那个西兰肉桂可以稍微的多放一点，因为它的那个回味啊不是苦的，是甜的。这个如果说大家愿意啊来尝试的话，我曾经在家里面尝试过，就是把这个调料的菜谱里面的桂皮换成西兰肉桂， 结果 也挺有意思的，这个菜烧出来的味道非常的好玩。有意思，就比如说我们做什么这个红烧牛肉啊，红烧鸡翅啊，这些的时候，不妨加一段那个西兰肉桂，那个感觉还挺好的。 口感这个事儿啊，说心里话啊，史军博士，我觉得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刚才在您谈到这个肉桂的口味呢，是它最后的回味跟大料一样，有一点甜口的时候，其实我就心里面啊，有点讨厌这种调料了，因为我特别不喜欢。我觉得花椒我能接受，辣椒我能接受，胡椒我也能接受，但是就这回味啊，有甜口的这样的一些调料，比如说大料，因为我小的时候吃菜啊，小朋友啊，尤其是玩完了回来以后，狼吞虎咽吃，我嚼到过这个大料，哎呀，当时那个腻的感觉，然后整个头疼的感觉，让我永远都能够记忆深刻。所以我特别特别讨厌，就因为有这样的伤害，所以我特别特别讨厌这种有甜味的调料。所以你就说，如果要是这个肉桂放在这些红烧的菜里面啊，本来就甜，然后再加上甜，不就更腻了吗？又油又腻的感觉，我个人感受。 那不一样啊。其实这种甜跟那个糖带来的甜还是不一样的啊。当然了，你要是说使劲嚼的时候，那是另外一回事儿，是吧？ 嚼过吗你？ 对，我当然嚼过。 童年的时候嚼过。 对，使劲嚼过，那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都会反感的啊。那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在很多情况下，这个一种化学物质啊，它浓的时候是一种感觉，淡的时候是另外一种感觉啊，这个差别还是非常明显的。就比如说一个最典型的，乙酸乙酯这个东西，其实在淡的充分稀释的情况下，是类似于花香和成熟的果子香的这样的一种气味。但是我们当年做实验的时候，拿这个东西就去麻烦那个昆虫，哇，那都是拿一个纯的不能再纯的，一小瓶一小瓶的往进挤，得这个时候那个那个鼻子啊，那个闻的那个窜味儿啊，天哪，这就感觉是发酵了几天馊的那种饭的那种感觉， 就是它完全是另外一种味道了、 嗯、别的我们不说啊，香水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很多女士的啊经常使用的这个物品，您的那是稀释了多少倍的， 对， 给您把那个纯香料提纯的原液让您闻闻，估计很多人得捂着鼻子就走了， 对，就可能要吐了对，这个是很可能的啊，所以一定是要注意，所以香料嘛过犹不及啊、 我们刚才谈到的啊是两种啊非常相似的香料，一种呢是肉桂，一种呢是桂皮。史军博士特别谈到了这是两种植物，我们就把这两种植物的一些情况给大家简单的做介绍。所以接下来跟我们大家普及一些植物学的知识，我们先从这肉桂啊、 嗯、 也就是这个西兰肉桂开始跟大家说起、 嗯、 这种植物它的分布地还有原产国在哪儿呢，现在是否在全球的很多地方能够普及，桂皮也是同样的一个介绍吧。 对，西兰肉桂啊，西兰肉桂顾名思义嘛，就是来自于西兰、啊、 嗯， 西兰就是我们今天通常叫的斯里兰卡， 嗯 啊，这斯里兰卡这个区域是西兰肉桂的主要产区啊，当然了，今天呢，在全球的各个的热带的区域都有很多的种植，就比如说像马达加斯加啊这些区域也在种大量的这种西兰肉桂，因为它是一个比较高价值的这样子一个 应该叫经济作物， 对，调料啊，经济作物、嗯、这个是价钱确实是一年一年的。水涨船高啊，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啊、 嗯、 大概是一是因为它耐储存，另外一个就是它的消耗量也比较大，所以在近年来就像西兰肉桂啊，像香草啊这样的一些热带产的这种调味品，他们的这种价格真的是逐年走高， 嗯 啊，真的是不是我们曾经想的那个样子，是吧？啊，它都变成了一个，又变成了一个当年的那个奢侈品，用来点那个借据的那个奢侈品了，是吧？这个很有意思啊，嗯，但是这个怎么说呢？啊，不管怎么样，比那个年代还是要好很多，还是要好很多。 嗯 啊，那至于说这个。我们所说的桂皮的这个产地啊，我们植物学上叫肉桂的这个植物的产地，那就是中国的，是中国原产的，就是皮糙肉厚的这种啊。 肉桂树，我刚才说的就是桂皮树啊。 对， 它长什么样？ 桂皮树长得不高啊、 嗯， 因为它是一种樟科樟属的这种植物，长得不高啊，不是很高的啊。通常来说我们也不会让它长得很高大， 太不好了、剥皮了、 而且它这个剥皮啊很有意思啊、 嗯、 曾经在网上有流传过一个视频，说这个怎么能这样呢，是吧？我们吃的这个桂皮就是这样把人家树的皮都剥了，这树不就死了吗？ 嗯 啊，其实啊它的桂皮的生产它就是这样生产的，不仅是要把这皮剥了，这干脆这个树干就直接砍掉了。 啊， 因为你剥了树皮以后这个树也不会活啊，活不了，但是这不用担心，你把它砍了以后它这个根上面的芽的萌发能力特别强，就很快它就有新的枝干萌发出来了，那长到一定程度以后你再去把新的枝干砍下来。然后再剥皮啊，是这么样一个工作流程啊。 中国的肉桂树啊，它的产地刚才说到了，原产就是中国、 嗯。 那主要的种植范围现在在哪儿？ 主要种植范围还是我们国家的东南沿海这一带、 哦、 啊，比较多的，像福建呢，这些地方啊，福建啊，浙江啊，这些地方。嗯，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还有在以前的节目当中，其实讲过了不少的香料啊。现在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史军博士，你有没有感觉到，绝大部分的香料的原产地，他们都会是比较热的地方，好像特别寒冷啊。 对， 这个地方的香料很少，什么原因？为什么必须那么热的地方才会生产这些香料？不仅仅今天我们谈到的这些桂以外啊， 对， 还有之前说到的香草呀等等。什么原因造成的？ 因为这些所谓的香料啊，实际上它也是植物的一些次生代谢产物嘛。 嗯。 这些植物的次生代谢产物是干什么用的呢？其实就是为了保护植物自己的。那

加我一个。